这些日子你在哪里，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，想问你却没有勇气。那时我们还很年轻，没想过未来的事情，想问你现在还好吗，有没有他给你的关心，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。既然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，只能藏在心里冰冻成记忆。这样的感情当初还那么彻底，现在的自己内心的自己，他还在说 放逐，就算幸福差这一步，不在乎何苦让我去

年上映的喜剧片《私人定制》在中国内地上映，近一个月的票房都突破了7亿，一举打破当时中国内地票房的记录。可是这部电影真的，我觉得不好看哎，连小刚自己都这么说。《私人定制》这部电影就是电影的完整性来说，我给他打5分吧。拍这部电影是魏环华裔董事长王中军的一个人情。 我的命决定全都交给你，发过著名的通识，美国相机，还有与门格让的熟悉，10000个原因把它统统都忘记。你已占据我的身体，所有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不能代替。Oh no, 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，为何你胖也胖得那么美丽，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，黑色的生命带着柔软的甜蜜，一太隐忍不能呼吸，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。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，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，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，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。我爱着你，你爱着自己，没有问题。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，为何你胖也胖得那么美丽，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，黑色的生命带着柔软的甜蜜，一太隐忍不能呼吸，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。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，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，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，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。我爱着你，爱着自己，没有问题。 在小雨里，在小雨中寻你，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，常萦绕在我心里，在那边的雨中更显得孤寂，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，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。

说到冯导和他的电影哈，冯小刚真的是看不惯别人的高票房的电影，他痛批有20多亿票房的《速度与激情七》只有科技，但是看不到人心。他和徐帆没看完就走了，显然呢，在他自己市场好的时候，市场就是正义；在他的行情开始下滑的时候，高票房是看不到人心和走心，因为垃圾观众太多了呗。 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了，哭得太久了，哭得眼睛肿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了，等的心也灰了，想的太久了，想的人也累了，我不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回来了，连一封信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，站在街角发现自己很无聊，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，我该微笑还要有一点骄傲，就算是没了你了我也不能让人笑，站得太久了，站得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 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

西装，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。我的勇敢充满力量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。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。这舞台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双手慢动作冲我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听见了黑幕，眼睛动一动耳朵，上山万不停风波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多好，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。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太阳，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。这舞台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左手慢动作冲我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听见了你眼睛动一动耳朵，上山漫步听风歌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 少年天对不起，真的就不客气，看一路有你这么抱着无限动力、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真的修炼成功的秘籍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冲破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，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傻傻的不停疯狂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 说到这个冯小刚和他的导演的一些电影，其实说实话冯小刚的电影还是蛮受欢迎的，特别是在中国内地。可是呢冯导也是大家见过的最喜欢打自己脸的圈内人，而且呢是双手互搏，昨天说的话可能今天就会否认，昨天做的事情可能今天就会掌嘴。关键是冯小刚导演特别喜欢喷别人，特别喜欢对别人，他所有骂过的事对过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身上一一对应。 当你说你要离开一些时候，脑中一片空洞，我来不及接受。面对你我该痛苦泪流，是祝你一路顺风。多久就等多久，你再牵我紧握的手，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做到有从西到东最初的感动，自由的回忆成空，还没完成的梦，就连台湾气都被没收。几口气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让感觉停了几分。

冯小刚导演哈、啊，只不过他是一个怎么说呢，惯于跟红顶白的一个人物罢了。他对中国的商业化的电影是有贡献的，但是呢他早都已经从其中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了。这个世界真的谁都不欠谁，或者有人说这些批评都没错啊，真的不能因人废言了。 Yesterday 很模糊，那是梦很美，留给他可以让我想飞。 Saturday 听着风，傍晚的海水，沙滩上看落日的我，也不太懂那几年的爱呀，要不要放下，该忘了他们，美好的心情可能最后变成一粒沙，被实现的梦们还在风里飘吗，变成一个你也许变成一个你，对吗，我问了 想念你，

我们一说到中国的电影，其实十多年来啊，这冯小刚是作为一批市场化的代表，对抗的是陈腐的中国电影体制，而今天他是作为旧的得利阶层的代表，希望能够围剿那些市场比他更好的年轻人喜欢的电影，来维护自己电影的利益，连烂片都比不上，谁好意思呢？怎么就这么没信心呢？ 很无聊，整整一天懒得动，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，在他眼里很难说出口，跟我一样想交女朋友，说起来心里很痛，感情没成就，其实我还不坏，有点钱长得不错，为了什么没人看上我，潘诺说没关系，身边还有我，